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在黑暗与黎明之间，你来不及道别，只留下不舍的泪光。思念的烛光点燃了星空，殷红的珠泪滚落在历史。向自由，向光明的天空飞翔，哪怕倒下，最后的笑容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我要飞，我要向自由，向光明的天空飞翔。为什么我们总是热泪盈眶？因为我们的血为祖国流淌，因为我们的血为祖国流淌， 为祖国流。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磊演唱的《信仰》，出自在2009年热播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电视剧中，我们又听到了韩磊那熟悉的声音。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要跟您一起聊一聊歌手韩磊。韩磊能够走上歌唱的道路，还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他的母亲是一位教音乐的幼教工作者，所以这让韩磊从小就接触了音乐，对音乐产生了兴趣。一天，韩磊的舅舅在报纸上看到中央音乐学院在内蒙古办器乐培训班的招生启事，他立刻想到了韩磊，就鼓励他报了名。韩磊当时没什么信心，因为他没有音乐基础。到了考场，主考老师问韩磊会什么器乐啊，韩磊告诉老师自己什么也不会。看着这个虎头虎脑的孩子，老师们笑了， 又问他会不会唱歌，韩磊一下子来了精神，于是他唱了一首歌。考官们认为韩磊是一个好苗子，于是他被录取了。韩磊在音乐学校还有哪些故事呢？先来听一首韩磊演唱的《天蓝蓝海蓝蓝》，接着聊。 还是天蓝蓝哦，还是海蓝蓝哦，天蓝蓝，海蓝蓝，天蓝蓝，海蓝蓝。 听完韩磊的这首《天蓝蓝海蓝蓝》，接着来聊一聊韩磊小的时候的故事。韩磊是因为歌唱的好而被录取的，但是人家招的却是器乐培训班，老师安排韩磊干什么呢？学长号。韩磊不喜欢，但是韩磊从小就有一股韧劲儿，无论做什么，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到最好。于是他开始用心的学习长号的演奏，是当时最刻苦的学生之一。韩磊受到的是优秀的音乐教育，所以他的进步神速。不久，他随着中央音乐学院青少年交响乐团出访了欧洲，从此他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了丰富的器乐演奏基础与音乐素养，为韩磊日后的流行音乐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91年7月，北京举行的新人新生大型演出，韩磊参加了表演，博得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评价他唱得豪迈有个性。从此他一步跨入了流行乐坛。接下来为您带来一首韩磊演唱的歌曲《回望》。 遥远的天空下面，风儿在歌唱，只为流浪的云牵引方向。在那没有风的异乡，有个灵魂在歌唱，只为千里外的目光。拒绝为我拍下你的手掌，可你不能停止我的歌唱。你若没有见过草原千里的风光，不会懂得我的回望。 拍响你的手掌，可你不能停止我的歌唱。你若没有见过草原千里的风光，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跟您聊一聊歌手韩磊。在韩磊的心中，人的歌声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用歌声来表达对世界万物的爱会更加直接。在接下来的五年当中，韩磊演唱了近百首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推出了多首红极一时的单曲，其中包括《走四方》《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天蓝蓝海蓝蓝》等等。这些曲风各异的歌曲充分展现了韩磊深厚的演唱实力以及精彩纷呈的个人音乐风格。韩磊的声音充满了纯粹的男性味道，不失灵动而自由。也正因为他独树一帜的嗓音和演唱风格，在他6年的流行音乐生涯中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所喜爱。说到这儿呢，来听一首韩磊的成名作吧，非常熟悉的这首《走四方》。 听完了韩磊的走四方，我继续跟您聊一聊歌手韩磊的成长历程。现在的韩磊已经出过了多张专辑，但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韩磊只出过一张专辑。这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专辑的数量未免太少了一些。但是韩磊并非没有听众，也不是没有唱片公司愿意投资。但是韩磊为什么不出专辑呢？对于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韩磊却只用了一句话，觉得没有值得大家花钱买的好歌来回答。就这样一句再平凡不过的话，却印证了韩磊是一个对歌迷极度负责的歌手。说到这儿呢，为您带来一首韩磊的经典歌曲《爱与愁交给谁》。 孤独的人容易醉，有家不想归，总是无缘无故的心灰，却不知道为了谁。伤心真的无所谓，寂寞才可悲。这样的人你可以去陪，却永远无法安慰。爱与愁交给谁，交给谁才能领会。 听完了歌曲《爱与愁交给谁》之后呢，说一件韩磊的喜事。2007年他结婚了，在家乡呼和浩特市迎娶了美丽的蒙古族姑娘齐齐格。韩磊的婚礼上明星云集，很多好朋友特意从全国各地赶来送上了祝福。整场婚礼蒙古族特色浓郁，欢笑与吉祥更是笼罩了全场。好了，看一下时间，上半段的旅行先告一段落，为您送上韩磊演唱的《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听完之后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各位稍后见。 问你问娘问夕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喊儿喊孙喊月亮，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咋不见平坦坦盘腿的炕？ 咋不见风雪里就飘香，咋不见草垛里的烟火，天太阳，咋不见风雪里就飘香，咋不见草垛里的烟火，天太阳。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好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为您讲述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跟您聊一聊歌手韩磊。1997年，韩磊受过一次伤，他的手也缝了13针，当时他和他的两个朋友面对5名歹徒展开了搏斗，最后救下了一位年轻的姑娘。现在韩磊连那个姑娘的名字和模样都不太记得了，并认为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毕竟过去好多年了，当时的见义勇为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因为换了谁也会这么做的。讲完了韩磊见义勇为的故事呢，跟你一起来听一首韩磊与刘杰演唱的歌曲《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歌曲过后再接着聊韩磊的故事。 走 久，你变了没有？是否自若的泪水还不轻易的流？ 难道除了坦白，我只有问候？ 难道你不觉得你走了很久？ 你是否想起过我哭的模样？ 是否你忘记泪水像杯苦酒？ 听完了韩磊刘杰的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之后呢，继续来说一说韩磊的故事。人们提到韩磊的名字都会称其为实力派，韩磊歌声当中有一种辽远的忧伤和苍凉的甜蜜，但这些在他的早期作品当中并没有体现到，是岁月的历练让他成熟了起来。在他后来的作品当中，人们惊喜地看到不太一样的他，成熟的特质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说到这儿呢，我再为大家送上一首1998年被评为十大金曲之一的由韩磊演唱的《又是一声惊雷》。 在记忆之中走过你的笑容，在你美丽眼眸有过我的冲动，在你我的心里也曾有过时空。忽然一天发现你我分开在人海中，湿湿漉漉的眼，我不所有这些，也没什么留下。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哦哦。又是一声惊雷落在我的梦里，好像眼前所有摇摇欲坠，愿这无情的雨冲进我的 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大家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歌手韩磊。韩磊不是一个特别爱说话的人，要打开他的话匣子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跟他聊草原，二是聊一聊他的音乐。但是聊音乐的时候千万别跟他说流行音乐，而是说的越古老越好。韩磊是一个对古典音乐很钟情很有研究的人，在家中的 CD 架上几乎摆的全是古典音乐的 CD。你相信吗？韩磊可以把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从头到尾都背下来。有人说韩磊唱的大多数男子汉的歌曲，但是好男儿也不是无情无义啊。他演唱的思念、公道自然成、风雨人生这些歌曲也是委婉多情的。就像韩磊自己说的，好的歌手一定要有变化，不能定位于一种风格。说到这里，为您带来韩磊为电视剧《重案六组》演唱的插曲《风雨人生》。 点点星光闪动着你诚实的眼神，蓝蓝夜空敞开了你寂寞的胸襟，面对冰冷的世界依然会有一颗火热的心。你不情愿说出来你心中的苦闷，偏偏在乎是不是尽了你的责任，用那温暖的情怀呵护着你最最真爱的人。日日夜夜用忘我兑现承诺， 承诺，无怨无悔，用爱心陪伴。 欣赏完了韩磊的这首《风雨人生》之后呢，继续来跟您聊一聊韩磊的成长故事。在录制歌曲之前，韩磊从来不在家中提前试唱，而是在录音棚里一气呵成。一般的歌手为了保护嗓子都不沾烟酒嘛，但是韩磊是偶尔喝酒，因为他在某些时候喝一点酒感觉要好一些。当初录制《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向天再借五百年》那天，他进了录音棚听了两遍小样，就是找不到感觉，于是他喝了些红酒，哎，状态来了，一个小时录完了。说完韩磊录歌的故事，再来听一听韩磊的这首《向天再借五百年》。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非常棒的这首韩磊演唱的《向天再借五百年》。韩磊也是一个很少接受采访的人，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藏龙卧虎的人才太多了，而被宣传很多的未必是被大家所喜欢和欣赏的。他不希望自己被其他人去捧，因为音乐就是一种语言，他的心情和感受都在用他的声音来表现，很多东西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需要听他的歌曲才能感受到。既然可以从歌声当中感受到韩磊，那么我就来听听韩磊演唱的《实心汉子》。 实心的汉子，火辣了，吹着中原热风，黄河的水走天下。西腔热血报效国家，从不低头。有泪不轻撒，做的是一身如 如说来算个啥，你就放心吧，能啥也不怕，亮亮堂堂平平安安这天下。心里的话搁不下，直来直去说说吧，堂堂七尺寒，有泪不轻撒，做的是一身柔柔，说来算个啥，你就放心吧，能啥也不怕，你就放心吧，能啥也不怕，你就放心吧，能啥也不怕，亮亮堂堂平平安安这天下。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韩磊演唱的《实心汉子》。在韩磊的心中，音乐的关键是要感动，这才使他的歌曲传唱到了千家万户，在听众的脑海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韩磊也是一位用全部的生命的力量来唱歌的人，他在孤独当中带着希望，豪迈当中带着苍凉的嗓音，使得他演唱的歌曲有霸气而不缺少柔情，有悲凉而不少豪情。韩磊的歌需要我们用心去听，用心去感受，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韩磊融在歌曲当中的真性情。好了，讲到这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就要到站了。最后为各位再带来一首韩磊演唱的《爱情飞蛾》。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一点火光欣然轻吹，全然不知多没多机会，些许温暖就会让我醉，荒芜之间被危险包围，真的相信靠近你与你相会，将是一种极为灿烂的体会，也许注定是指爱情的飞蛾，守着你的诱惑翩翩飞舞，从未见过爱情的美，飞奔向你，让我尝尝爱你的滋味。美丽翅膀已化沉睡，伤痕已让我心碎，眼望着你却不懂撤退，终于知道爱上你是场误会，还是不顾一切把你一起追，也许就